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会诊时间每周六日，授课时间每周六日下午2点。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上好，7点的时段，欢迎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好听的歌，也度过周一美好的早晨。不知道美好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概念？可能是心里想要的实现了，可能是你拥有一份真挚的感情，可能是拥有喜欢的工作。美好还可能是今天阳光很好，心情不错，吃到了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今天的你心情美好吗？在这里会听到很多美好的歌曲，也祝福你拥有美好的生活。好了，不说了，赶紧来听歌，周慧的一首《美好生活》。 想找情人心难难的，是人生多遗憾，看你头上还能转，不想等待，因为我只想要我们在一起念着。总挑衅着我说没说可以和你过，你总伤心难过不说，却来安慰我。我没有温柔的细语，也不心虚和你说，只享受着有一个姑娘守护着你我。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月亮更幸福。在一起念着，你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吻了，心里总是碎碎念，想个妈妈关心我。这个车厢还总是一两点就到这，我们都没长大，因为早已习惯这样对你念着。想过 健哥， 哎， 那心情不烦了吧？ 不烦。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现在去。 没有了，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哈哈，太好了。 我跟你讲，他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是多少？ 我跟你讲，他说等于14。 他们俩是不犯借口，安抚老婆的好借口。每一次当我出了纰漏，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你是我的护盾，好过张忠谋。账号密码我都有，赢光了99，还问有没有几步传来收不够。既然是胜利，不必讲道理，有事没事就混在一起。既然是兄弟的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上帝，羡慕你的运气，脚大女友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做人彬彬有礼，我一定会很大屁一滴。 没事没事，他说他很想你。 你是我 EQ 不休，会解我情绪的怀旧。可因为我们认识太久，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 对对对对对， 愿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上天下海一起走，陪我皱眉头，我为你拍手，好朋友全面无休。既然是兄弟，不必讲道理， 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 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上帝，羡慕你的运气，娇嫩女友身材都很立体。既然是兄弟，我已经27， 对对对， 保留不能太痕迹。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越久就会越醇厚。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可能要杀你灭口。好朋友就是这不够生命的喝酒。既然是真理，不必讲道理， 有钱没钱都混在一起。 既然是真理，这一种关系绝不做合伙生意。你是我兄弟，高兴又在一起，愿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既然是兄弟，一切都没得起，又有谁能跟我们比？你是我兄弟，真心等在一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既然是兄弟，那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你要对就是我的。 那我的呢？ 老婆的。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

小性子点了胆子忘了老子枪毙完就下场也在意，先管面子再管里子，先垫肚子再补脑子，先端架子再掩影子，先抖裙子再想点子，先捅娄子再找路子，先涂卵子再上条子，机关定心干不如你阿姨，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单子，挑个担子挑破嗓子，烦不出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扮个傻子一条汉子，何必万般激烈去在意，别给轮子转转轮子，上上管子练补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一子，照照镜子刮刮胡子，打打牌子哼哼曲子，不嘛赶快逍遥一次在意。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得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要为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Raise me up, how to choose? Go, go, go, 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拍子看着句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天天上上球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看例子再拿号子，先照镜子再讲面子，先擦鼻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卡大西带江湖里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子君子两张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子教子不成孽子，打开蛋黄东西林才，不当俗子不做汉子，不干头子不干骨子，不充胖子不装样子，不耍性子不搞圈子，不扣帽子不抬轿子，不卖关子不碰钉子，还有明星逍遥自在。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We just want a simple joy。 人生是小事，个人人的表现器，己欲必有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达勿施于人，如以人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善，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敬，对人才有爱心。有样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器，搞不懂就问人，搞不懂就打人，没有人缘还可以问神，如以快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聚精会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一首《子曰》来自曾宝仪、卜学亮。小时候在背课文的时候，会有背到《子曰》什么的，就会觉得很难背，文言文嘛。当我觉得这种文言文非常难背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不是想穿越吗？如果穿越回去看不懂文言文怎么可以呢？就这样来安慰自己，调整一下心态，然后接着背。包括古诗也是这样的，想要穿越这样的想法只能说是电视剧看多了。有幻想过自己会穿越吗？想穿越到什么样的朝代呢？或者你想穿越到未来？不管想穿越到什么时候，想归想，我们还是会珍惜好当下。 OK， 继续在这里听歌，接下来会听到阿桑的一首《我不想》。 望着墙上的钟，时间不停转动，已经过多久，说再联络都没联络，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如果能习惯面对寂寞，我就不会那么的执着，还不停的吼，我不想再想你的笑容，我回头我的心在跳动，喊着说他要自由，我不想再想你的温柔，多温柔也不属于我，世界会帮助我满意。

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对外关系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却好找些罪孽的话，若你听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你能记得一波绿水全部擦干，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我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么若你碰到他，手机心碎，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么若你碰到他，就这 南风过境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一生当中常常会遇到某个人，他打破你的原则，改变你的习惯，成为你的例外，然后岁月流经，不知不觉中他变成你的原则，成为你的习惯，这就是一种牵绊。你的牵绊到来了吗？一种心甘情愿的牵绊。好了，不同的歌曲当中也会有不同的故事，有哪一首歌曾经是你的牵绊吗？ 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让你能看到十字星。